资治通鉴卷第134，宋纪16，苍梧王下。元徽四年春正月己亥，地耕吉田，大赦。二月，魏司空东郡王陆定国作世恩不法，免官爵为兵。为冯太后内行不正，以李益之死怨贤祖，密行鸩毒。夏六月辛未，贤祖卒。壬申，大赦，改元成名，葬贤祖于金陵，谥曰献文皇帝。为大司马、大将军、代人万安国作矫诏杀神部长西买奴，赐死。戊寅，为以征西大将军安乐王长乐为太尉，尚书左仆射宜都王穆臣为司徒，南部尚书李欣为司空，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，复临朝称制。以冯熙为侍中、太师、中书监，喜自以外戚，故辞内任，乃除都督、洛州刺史，侍中、太师如故。贤祖神主赴太庙，有司奏庙中执事之官，请依故事皆赐爵。秘书令广平长郡上言，建侯列帝，帝王所重，或以亲贤，或因功伐，未闻神主赴庙而百司受封者也。皇家故事，改一时之恩，岂可为常事之法乎？太后善而从之，谓群臣曰，凡异事，当以古典正言，岂得但修故事？而赐郡一邑席，帛200匹。太后性聪察，知书记晓政事，备服简素，善修简于故事17-8，而猜忍多权术。高祖性至孝，能诚言顺治，事无大小皆养成于太后。太后往往专爵，不复官白于地。所幸患者高平王惧，安定张佑，启宜平邑王玉，略阳福成祖，高阳王志，皆依事用事。又官至尚书左仆射，爵新平王，据官至征南将军，爵高平王。以等官亦至侍中、吏部尚书、刺史，爵为公侯，赏赐巨万，赐铁券，许以不死。又太仆令孤臧王睿得幸于太后，超迁至侍中、吏部尚书，爵太原公。秘书令李冲虽以才尽，亦由私宠，赏赐皆不可生计。有外里人望、东阳王丕、尤明根等，皆极其优厚，每褒赏瑞等，则以丕等参之，以事不思。丕，列帝之玄孙，冲，宝之子也。太后自以失信，为人异己，群下语言小涉一计，则杀之。然所宠幸左右，苟有小过，必加吃锤，或至百余，而无素汗，寻复待之如初，或因此更富贵。 故左右虽被伐，终无离心。乙亥，加萧道成尚书左仆射，刘秉中书令。刘蕴常、阮殿夫等即建平王景肃亦甚。景肃乃与陆氏参军陈俊殷弥、中兵参军略阳袁庆延、参军沈荣、左宣等谋为自权之计，遣人往来健康，邀结财力之事。冠军将军黄回、游击将军高道庆、辅国将军曹新之、前军将军韩道清、长水校尉郭兰之、羽林剑袁之祖皆因与通谋，五人不得志者无不归之。时帝号独出游走郊野，心知谋据石头城，似帝出作乱。道清兰之欲说萧道成因地夜出，直地迎景肃，道成不从者即屠之。景肃每进时缓之。杨阮微闻其事，遣苍人周天赐委投景肃，劝令举兵。景肃知之，斩天赐首送台。秋七月，知祖率数百人自建康奔京口，云京师已溃乱，劝令速入。景肃信之，戊子据京口起兵，市民附之者以千数。杨阮闻知祖叛走，即命转言。己丑，遣萧纪将军任农夫、领军将军黄回、左军将军兰陵李安民将步军、右军将军张宝将水军，以讨之。辛卯，又命南豫州刺史段佛荣为都统。萧道成指黄回有意志，故使安民佛荣与之协行。回私借其士卒，道逢京口兵勿得战。道成屯玄武湖，冠军将军萧泽镇东府。使安王伯荣、都乡侯伯游皆建安王修仁之子也。杨阮记其年长，喜称诏赐死。景肃欲断竹篱以拒台军，袁庆延、袁之祖、沈荣皆曰：仅天时旱热，台军远来疲困，引之使至以逸待劳，可一战而克。殷弥等故政不能得，农夫等既至，纵火烧市邑，庆延等各相顾望，莫有斗志。景肃本乏威略，匡扰不知所为。黄回迫于段佛荣，且见京口军弱，遂不发。张宝博西主，景肃左右勇士数十人自相邀结，进击水军。甲午，张宝败死，而诸将不相应付，复为台军所破。台军既薄城下，勇先率众走，知祖刺之，其余诸军相继奔退。为左宣与台军力战于万岁楼下，而所配兵力甚弱，不能敌而散。以为拔京口，黄回军先入，自以有事不杀诸王，而以景肃让殿中将军张尼奴。尼奴擒景肃斩之，并其三子。 同党袁之祖等数十人皆伏诛。萧道成是黄回、高道庆不问，抚之如旧。是日解严，丙申大赦。初，巴东建平蛮反，沈攸之遣军讨之，即景肃反，攸之急追峡中军以赴建康。巴东太守刘穰兵、建平太守刘道新以攸之有异谋，勒兵断峡，不听军下。穰兵子天赐为荆州西曹，攸之遣天赐往遇之。穰兵之景肃使反，乃释甲谢谦，攸之待之如故。刘道新坚守建平，穰兵辟说不回，乃与伐蛮军攻斩之。甲辰，魏主追尊其母李贵人曰思皇后。八月丁卯，立皇帝讳为南阳王，嵩为新兴王，喜为始建王。庚午，以己世黄门侍郎阮殿夫为南豫州刺史，刘镇京师。九月戊子，赐骁骑将军高道庆死。冬十月辛酉，以吏部尚书王僧虔为尚书左仆射。十一月戊子，魏以太尉安乐王长乐为定州刺史，司空李欣为徐州刺史。